奇怪的现象啊，就是本土球员倒是换队之后对母队的时候会打出很好的水平。 哎啊，本土球员 这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就挺特别的， 憋一股劲儿了。 这边又是犯规，这南斯伯格罚篮，王子路是不是犯规满了吧，差不多啊。果然 浙江城中新中队235元犯规打进球。 小伙今天打得不错，七投六中得到14分，但是犯规太多了，也 是 确实消耗很大。但是你看下场了，这个刘维维指导并没有去责备他，说明他的表现今天得到了教练的认可。 确实，这边啊，兰斯伯格靠罚球找找感觉吧。就是北控啊，未来就看马布里怎么把这个球队调整的四节，感觉这个别像过山车一般吧。如何能够让四节比赛打得比较平均，对球队的整体发挥肯定会更好。79-94，15分的差距，距离全场比赛还有4分多的时间。战争队还交给了吴前， 吴前 再给 也是双人包夹，但是这样 底角三分，浙江三分不中， 好在没有投中。 转换进攻，看兰斯伯格能否。打脸 用身体阻挡，你想突根本不可能， 根本突不进去，他也没有空闲空位给他投篮。 只要你停球迅速包夹，这是今天投手队对兰斯伯格的策略。 哎呦，差点失误，这下还是给兰斯伯格了，5秒， 哎呦这球 被盖了，哎呦， 哦这个球， 幸运球， 王少杰在 王少杰 没有时间的情况下随便一撇，随手一掷啊，擦板三分。 哎呦，王少杰这手气今天可以买住彩票了，手感不错。 不行，在酒店不能随便出门。 哎呦，是吧，让家人买一注吧，代为买一注。这边底角三分不中，北控打到最后了，好像来点活力。 对，13分的分差绝对有机会啊。 哎， 3分24秒，再给兰斯伯格。 兰斯伯格面对他的老队友 文博，文博先下手了。其实文博这球不下手啊，只要进去拉克塞维奇在里边等着了。 是 还是就再熟悉啊，他毕竟这个外援的这种灵活度还不太一样，你不好控制， 是 忍不住下那一手。 哎，有朋友说了，今天首钢队大胜吉林了，感觉比赛还挺开心的。 嗯， 但是北控这场比赛大概率是会输给浙江稠州队，两支球队也都在各自的调整的过程当中。 对，今天首钢打得非常的就完全是按照刚刚自己的策略去打的，看了整场的比赛。一直把球控制得非常好，局面一直控制得非常理想。 是82-94，北控落后12分，还有3分钟，理论上时间是够的，把这下防下来，看看对方陆文博接球。 现在反倒是稠州 啊， 开始压节奏。 是王一博控球，基地交给拉克塞维奇。哎呀，这技术还可以。 拉克塞维奇今天为数不多的就是运动战得分啊，目前得的这应该是8分。 北控这边抓住最后的几分钟的机会啊，82-96，继续看廖三宁这跨步找人找不着了，还是给了兰斯伯格。兰斯伯格这一下没机会给王少杰。 对，你不能 王少杰手感好， 就想办法突破进去传给队友，这个 那不行。 你看王一博推进到前场，给到吴前。 哎，84-96。 那现在双方犯规都满了，谁有犯规都是罚篮。 是，这边王一博，哎呦， 这个球，廖三宁想去盖帽啊，但是王一博等于在空中等了一个时间差，在空中等盖帽结束之后再投的篮。 没错，看一下北控这个进攻轮次，还有10几分的差距，15分的差距啊， 时间越来越少啊，对于北控来讲需要抓紧去进攻，加快进攻节奏。马勇的强突，今天马勇的在进攻端没有什么太多的表现。 看一下，其实球打到现在啊，胜负基本上一分啊，但是呢，感觉留给马布里需要总结的地儿，就北控这个地儿，这个队的总结的地方很多啊。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小外。但是还不够突出，这一点是不是还得换啊？ 啊，总感觉选的不是那么理想。 对呀、啊，就是这个小外啊，他遇到难题了还总想传给队友，让队友去解决。 那这个小外应该就不是北控，我觉得不是他首选的一个小外。 但是我觉得兰兹伯格其实他能力是有的，但是你怎么用他？你要让一个人拿着球去又持球攻， 是， 特别碰到熟悉他的球队，他并不好打，因为他不是那种强壮的身体。 确实，86-98，12分的差距，还有1分40秒，对方推进到前场。 对，现在北控也不敢犯规，一犯规就送分，所以你只能去抢去防。 无前，双人包夹无前，远端，陆文博。空位三分不中， 陆文博已经连续三个三分球没有投中，在两个底角啊。 这边再交，廖三宁， 要不就加快节奏，要不就投三分，时间有点 不够，直接投了就。你看推人了，这是。 这个球应该算进啊，因为推人并不是发生在投篮的球员身上。那如果是判北控队的防球员犯规的话，这应该判的是于长栋的犯规。长栋也是换人，长栋也是六犯毕业啊，换上周雨辰，11分5个篮板。嗯，今天长栋的数据也不是很理想。 哎， 啊，这边拉克塞维奇走上罚球线，10分的分差，1分19秒的时间啊，其实对北控来说不太有利。 是的，我们这场比赛转播之后，将会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晚高峰的节目《金戈铁马》。咱们今天金戈铁马一会儿说说最近快乐的事儿啊，大家别看了一场北控的输球就变得不快乐了啊！我看到好多朋友，我们的听众都已经来到了聊天室，大家先聊着，咱们把这场比赛的边框边篓全在手口，把这结尾给大家也说明白了啊。88-99，11分。 北京控股队请求30秒短暂停。 最后这个。短暂停看看，因为本老马的暂停就剩这一个了， 你看啊， 也只能最后布置这一下，是1分19秒的时间，11分的分差。 哎，你看这边我们听众朋友有点评的，南极说了，北控不像一支球队，每个人打的都很拧巴很累，老马为宜啊，意思说对于老马马布里未来是不是执教这个有一定的冲击啊。 当然现在已经有一些传闻啊， 是 就是在找名帅了，在找本土的名帅。 哎， 这 是 因为是传闻，咱就不把他这个事儿， 没错， 说的就是那么确，那么 确凿 了，对吧？ 咱也别指名道姓了。但是据说那个北控新要找一主教练，好像以前也当过解说员。 对，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退役的教练呀、运动员都会去走到这个演播室当中去做解说嘉宾啊。 是，看一下这场比赛最后的一分钟左右的演进。北控前场球权廖三宁叫远端，这失误了， 这 球 发的根本就是按照战术发的吗？没看出来，那边根本就没有人。 是，这边还有啊，晨晨说今天首钢队打的又很整体，本来首钢队就是一个很整体的球队，确实。 首钢今天打的是完全全控制比赛的一个局面。 哎，是，这边球权转换之后，浙江稠州王一博。过半场再叫无前， 北控今天失误又送给对手36分， 你看，所以说你失误控制不了的话，你想达到准强队的这个级别是很难的。 其实今天失误总数并不多，但是呢，都在你的失误呢，都给对手送了分了。 哎，灰太牛郎说北控还是不成熟啊，不墨迹，不完整，但是今天看到了拼劲儿十足，还是有希望有潜力的，一点点积累差距吧。十分可惜，但这个就是实力上的不足啊！啊，面对浙江稠州， 今天确实整个的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 也没啥可惜的，我觉得。 现在就是要研究一下，就是说我这种拼劲的情况下，怎么能让该发挥的队员发挥出来？ 是， 今天虽然变阵看上去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啊，但是你这个变阵是不是对稠州好使？对别的球队会不会好使？这个要再试验，再去观察。 哎，是。啊，我看有球迷也在猜说，哎呀，这北控，据说刚才刘晓老师给我们爆料啊，说有可能会有新的主教练这种可能性，有朋友猜来猜去的，是希望这球队打得越来越好吧。当然，这场比赛结束之前，再让刘晓老师给我们总结总结今天北控啊，这场比赛暴露出的问题，未来在哪些点上能够有一定的进步的空间呢？ 我觉得，其实你要这么说的话，在所有的点上都有进步的空间。 教练点上也有吗？主教练这点上好像也有， 因为马布里也是当教练时间并不长，而且他的一个执教方式，你比如说更美国化，比如说这个对联防的使用，攻和破他就不是很擅长。那么这个在以国际篮联的这种比赛规则为主的这种比赛当中，那么你要不会攻联防和破联防，那么作为教练你就是不太合格的。 是的 啊，但是呢，马布里呢确实也在想办法去调整自己的球队。我们今天从变阵，从这个人员的调配啊，基本上还算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不是很完美，但是确实起到一定效果，至少没让对手把这个比赛用一波流带走啊。你一直跟他僵持有机会，只不过把握机会的能力，包括最后的一些这个球的细节的处理啊，这是出现问题。 哎， 失误呢控制的比之前好一些，但是还是给了对方15得分36分，这个不理想，特别上半场啊，15个失误。那么下半场控制的很好，但是这个局面已经被对方控制住了。 看最后的57秒，进攻这边北控，兰兹伯格今天被封盖的没有任何的机会啊，好像他 掐的真死 啊， 呼吸的空间都没有，这又失误了， 面对面 自己运球失误了，生断了。 对，面对面被对手抢断， 是，所以说老队友人不给面子是吧？ 肯定不会给啊！你不回我这儿来，我给你面子吗？ 是， 其实仇仇也想让他回去啊。 哎，这边比赛。还有最后的29秒，浙江潮州这个进攻交给吴杰来打墙上，两分命中了，很轻松，102比88。北控这边还有最后一攻的时间，看一看还打不打这最后一攻。马勇再交内线啊，邹雨辰还是要打这个进攻， 打还是要打的。 是， 当然这个罚篮结束之后呢， 哎， 这个潮州应该就不会打了，12.6秒。 没错， 不太会有机会让北控翻盘。 是， 那马布里也是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啊。确实是，这个第二阶段开赛以来啊，赢了两个相对实力较弱的球队。 是， 但是遇到强队全部失利，而且每一场球都跟过多的失误有直接的关系。 是， 所以这个呢。因为前天跟王毅在转播比赛的时候，在夜话里头也聊到了，就是说。怎么解决啊？你这不是说第一天发生的问题，从联赛第一阶段开始就有，到现在， 慢慢解决吧。 对，第二个阶段已经打了几场比赛了，还是没有解决好。 是，这场比赛为您转播就到这了啊。90比102，北控是输给了浙江潮州12分。希望球队能够好好调整，未来越来越好。今天为您带来这场转播是康乐，还有篮球评论员刘潇。咱们接下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晚高峰的节目《金戈铁马》。 听听 FM 北京故事广播联合会员帮你省钱，1000家精品有声书尽情畅听，专属权益券随心兑换，线下超值活动免费参加。听听 FM 省钱根本停不下来。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北京以晴为主，光照充足，适合安排户外活动。夜间开始能见度转差，明天早晨外出需要注意交通安全。此外，天气寒冷干燥，应该及时添衣保暖，补水润燥，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85%。天气晴朗，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合外出登山。光照充足，空气清新，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合您户外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买5G手机到中国移动，现在起上北京移动享超值购机福利，话费预存多少降多少，优惠高达6500元，最低0元换5G手机，畅快享极速网络，快发送 5G 手机到10086了解详情。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赞助商顺心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1天。 卖年货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关注可参与500元年货大礼包抽奖，每天限量领取50元优惠券，把健康美味一起打包回家， 超值价格买放心年货，详情关注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13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热辣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五点十五，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是2022年1月4号，也是2022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哈，希望大家这一天都过得愉快， 工作快乐。 哎，这刚刚工作的还快乐吗？转完那场球之后， 哎呦。啊，有朋友说了，北控球迷还不太快乐， 是的， 输球了， 嗯， 啊，但是输给的是实力很强的浙江稠州， 就输了也输了是吗？ 啊，是都能够明白这事儿， 哎，能接受， 哎， 但是这个首钢要是赢球了，大家还是很开心的， 啊，赢了， 对对对， 赢了吉林今天， 啊，是，所以今天啊比赛还都挺多的，这国安的比赛呢，今天下午也有， 是 比赛一多的情况之下吧，大家都挺高兴的， 确实， 如果说这喜爱的球队都能够取得好成绩，那就更高兴了， 哎， 但是如果说呢这。稍微缺了那么一点儿，哎，只要是能给自己找不回来，找到一些原因，找到一些解决方法，这也还是挺高兴的，对吧？ 是啊，快快乐乐的，大家输球不输球的，不耽误各位调整心情这件事儿。 我相信咱们这屋的这个家里人哈，都有一颗大心脏。 哎，是说到国安的比赛，现在下半场43分钟了， 嗯， 国安还是1-0领先于深圳队， 嗯， 这场球应该大概率也能够拿下来啊。 就这样了， 哎，咱们周二给各位来一个。快乐大会， 快乐大会，快乐其实挺简单的。 对呀，啊，简简单单一个事儿，但是呢，想要获得快乐这个途径啊，有的朋友就是有说难的，说哎呦，这快乐你们都说简单，我怎么找快乐这么难啊？ 我怎么就是快乐不起来呢？ 哎，您先让自己的内心变得快乐起来，最重要。 哎，今天就分享一下啊，最近大家觉得快乐的事儿。 没错，这我看有朋友这是去哪玩了又啊，跟我们分享各种图片，去滑雪了。有朋友说， 嗯， 哎，最近运动了是最快乐的事儿了， 哎。是的，那还有说这个吃到好吃的了呀， 哎， 看到美好的事物啦，也很高兴 啊。秋风秋雨说了，每天都是好心情，不好心情那就是一会儿的事儿， 哎， 一会儿就调节过去了。啊，就像过眼云烟一般的这些不好的心情，而好心情让我们保持在每天的绝大多数的时段， 嗯， 这个最重要。 对，您这个心态非常好。 哎， 9290也说了，北控输给了浙江也很正常，不要因为这件事而不开心哈。 是的， 哎，咱们家里人里边俏就是老马的球迷，北控的球迷，也希望他今天心情好好的啊。 是，嗯，啊，当然刚才。这聊天当中也说了，这马布里帅位可能是未来有可能有一定变动的可能性 了。哎，我刚刚还在听你们说呢。 啊，是我们 北控是不是得有这方面的琢磨了呀？ 啊，好像是据说是有了。啊，看猜来猜去猜是谁呀，啊？然后刚才那我们转播嘉宾说，哎，别把这名说出去了。我就是想怎么让大家才能知道呢？啊，然后就给各位说了一下，好像那个嘉宾以前还总到电视台那边解说球。啊，而且是很资深的一个教练了。 是那个哦，真的吗？ 哎，是大概就是往那方向想吧。 那总共就那么几位。 是啊，对号入座，总能够想到的啊。有朋友说了，换教练是不是一件挺快乐的事儿？ 哎呦， 换对了就快乐， 换不对了，这痛就多了去了。 哎，还想那前任呢，是吧？ 嗯， 那不行。 嗯，嗯 啊，还看到樱木花道铃木说了，他今天把家里的钥匙锁家里了。 哎呦， 请了一开锁公司。哎呀，他说太快乐了。啊，这快乐是带引号的快乐， 是的，是的，就是挺麻烦的这事儿啊， 嗯。但我跟您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嗯， 您没准换的这个全新的锁更好呢， 哎，给您带来好运气呢。 哎，是， 嗯，是。哎呀，让自己高兴的事儿，永远的儿媳妇儿说买礼物、买护肤品给自己，就特别高兴。 是， 哎，咱们女生的这些小快乐哈，都挺简单的， 哎， 对不？ 而且显得年轻，特别的快乐， 嗯， 是吧？跟周围同龄的人，比如说10年过后了，哎，就同学会一看，哎呀，全场就数你，好像脸上的显示的辈分最低啊，啊，人家都以为说，哎，这谁家带来这 谁家亲戚家孩子来了吗？ 这是零零后吧？ 啊，这长差辈了怎么？ 哎，是，哎，我们今天节目里边会说到零零后的事儿哈。 哎，是，这边还有我在朝阳，他说了，今天比赛北京的球队当中两队赢，一个队输，啊，他认为说得过去吧，这个比分。包括这个胜负的场次是吧？ 嗯， 大家反正我认为啊，不管输赢，每天咱们快乐的心情是必备的。所以周二咱们今天来一个快乐大会， 快乐大会， 哎，快乐其实 说说很简 单， 是啊，说您最近快乐的事儿哈， 没错， 哎，来告诉我们吧。 哎， 除此之外呢，今天在连线部分呢，也给大家说一说哈，关于首钢和北控啊，今天这两场球，一会儿6:1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去通话宋翔，请他去进行一个点评。 没错， 另外别忘了国安目前。正在领先着呢啊！关于国安这场比赛啊，包括这一整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呀，稍后也会去连线赵宇，大约在6:30的时候，我们和赵宇通话哈。 是啊，还有朋友说了，这冬奥会快来了，就感觉到特别的快乐， 嗯， 有更多冬奥的比赛。哎呦，您要是觉得参与冬奥的这些项目感觉挺难的，没关系，我觉得一点点培养自己的兴趣， 对， 先从看比赛入手也挺好的。 是的，我们看完比赛，我们先上初级道行不行？ 是啊。咱们冬奥一起来关注冬奥方面的事儿。 北京冬奥会近在眼前，蓄势待发，及时报道冬奥倒计时，共同期待历史性盛会。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北京冬奥会专题节目冬奥一起来。 好的，来关注冬奥的方方面面。昨天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颁奖广场完成了一场全要素的演练，本次也是北京颁奖广场首度带妆演练，标志着北京颁奖广场已经具备了赛事的运行条件了。未来在颁奖广场的舞台两侧将会架设两个机位，专门与运动员的亲朋好友们连线，共享运动员登上领奖台这个光荣时刻。哎呦，这真好啊！ 对，太人性化了哈！ 现场连线呢？ 嗯，是给你们看看我的金牌。 哎，对呀，啊， 分享一下， 最好多连线几位。 对， 家里亲戚，尤其是得金牌的，我估计不只是父母、家长， 还有朋友 啊，一大家子都得在那儿关注着比赛呢。 是的，是的，这个北京颁奖广场呢，是作为2022年冬奥会重要的非竞赛场馆，将为大部分北京赛区获奖运动员颁发奖牌。那由于这个延庆赛区距离较远，所以颁奖仪式呢将会在比赛场馆内现场举行。而张家口那边呢，同样也建有颁奖广场。 哎，咱们今天周二快乐大会，说说快乐的事儿。 嗯， 最快乐的事儿就是把快乐传递给别人。 是的 啊，把你夺冠那个欣喜，哎呦，这一下连线了，这多少人一块快乐的事儿。 没错没错。另外一种快乐呢，就是哎，我看别人那儿挺热闹的，我也尝试尝试。比如说，我看着冬奥会这冰上雪上项目这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我是不是也能尝试尝试呢？ 哎，对呀，就是亲身的参与到运动当中，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儿。因为平时大家看比赛或者看某一个这个项目，您不参与啊，跟实际的参与是两回事儿， 就可能体会不到其中这个就乐趣点在哪儿。只要您一参与，你就明白了，说哦，原来腾空这一下这乐趣在这儿啊！ 哎，是啊，当然 初学者不建议大家腾空啊。 啊，对，您要想是模仿羽生结弦那个4A。啊，那肯定不可能的。 模仿这个各种旋转哈。 啊，对呀。 哎，不过确实呢，距离这个冬奥会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了。现在咱们北京哈，天南地北，冰雪运动呢是遍地开花，冰雪旅游也在引领热潮。 哎呦， 冰雪产业更是惠及大众。我们先说这个东北地区吧，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当中啊，很多这个我的东北朋友都会滑冰滑雪。 哎呦， 个个都是高手。 是， 也确实人家那儿有得天独厚的这种优势。你看这个雪季，吉林省就举办了6大类300多项冰雪体育系列活动，也实现了1000万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而哈尔滨的跨年重头戏呢，就是在这个冰雪大世界当中哈，冬奥元素充满其中。而在辽宁，冰雪运动也走进了特殊教育学校，让全民共享冬奥红利。 哎， 这在北方哈，我觉得这个冰雪运动如火如荼是很正常的。 哎，是。 但是在缺少了自然冰雪的像南方，比如说我老家南京， 哎呦， 就我以前小的时候印象当中没什么冰场雪场，但是现在也不一样了哈。同样处在长江中下游的武汉就举办了第8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在重庆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来，还包括更南方的像这个南宁， 因为花样滑冰的孩子们在2021年度也是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冰上盛宴比赛哈。 是， 哎，可以说这个南方北方冰雪热情都在越来越激烈。而在咱北京呢，咱北京这个2022年冰雪消费季活动也不少。北京六处河湖大众冰场将于1月上旬开放。还有在河北呢，也是全省范围内都在举行社区冰雪运动会。 哎呦，真好啊！ 可以说现在正在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 没错，还有一个事儿特别快乐是什么？就是你喜欢的特别好的事儿，项目或者爱好，介绍给别人 啊，也能得到别人的喜爱。 哎呀，而且他特别喜欢，可能比你还喜欢。哎呦，太快乐这件事儿了。 是的，就我给你安利一样东西， 哎 结果你也这个入坑了。 没错， 啊，你也变成他的粉丝了哈。 哎，这是一个具有成就感的快乐的事儿啊，是吧？当然这边大家还在关注到我们今天话题，说说你最近很快乐的事儿。有朋友提到了今天这个关于足球篮球是不是有连线，再给您介绍一下，6:10会连线北京青年报篮球记者宋翔，点评今天首钢北控两个队的表现。6:30我们将会连线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来点评国安。这比赛结束了，应该是1-0战胜了深圳，很好的一个收官。 是的， 当然也说说保级那边的，哎呦，这金门虎咋这么厉害？另外大连人这队未来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会儿让赵宇详细跟我们聊一聊啊。 是的，这会儿呢，这个爱吃水煮鱼还在问咱俩呢，说今天有网球资讯呢。 哎， 有，一会儿给大家带来这个 WTA 那边的比赛哈。 没错啊，当然了，全世界各国，哎呀，我看这运动员们都是准备这个冬奥会啊，现在都是积极的来准备的过程当中。 是的，我今天看这条消息，澳大利亚冬奥代表团也在积极的备战北京冬奥会，而且呢今天还公布了他们的官方队服。 多好啊， 因为澳大利亚人在南半球，现在正是炎热的夏季，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背景好看一些，背景更加契合北京冬奥会，他们这次啊发布会呢是选在了法国的一处滑雪场举行。这次发布的队服一大亮点就是藏蓝色的长外套内侧上印满了这个澳大利亚此前一共265名冬季奥运会选手的名字。 哎呦， 就全都给印上了 啊，这个厉害！ 哎，大家脑补一下啊，这图案特别丰富， 都英文字母。 是的，他们也说在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1个月的时候发布官方制服，也是一个很好的庆祝的方式， 是 非常让人激动。他说呢，这个当地官员也说哈，对于任何澳大利亚运动员来说，穿上队服都是一个难忘的时刻，特别是之前的每一位冬奥会选手的名字都在你的身后，这将是一种特殊的感觉。 哎，还有一件最快乐的事儿，就是在准备某一个大型的活动之前，哎，各种各样的细节的步骤，然后一点点的去倒计时。 是的， 我相信他们这些运动员们啊，参加冬奥会之前都得有自己的一个小日历，说哎呀，今天干啥，明天干啥， 像打卡似的 啊，就好像我们之前过年之前啊，这存一些小鞭小炮的是吧，什么小烟花，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愿意干的事儿啊，一天有一个小目标啊。确实这些运动员们今天准备好队服了，可能明天其他的，这我估计是不是也得庆祝庆祝啊，都得提前的来一个什么欢送会都得有。 那必须是的啊，而且很多这个运动员来到去往国外参加比赛的时候都会带一些自己的私人物品。 是， 哎，就是今天准备点那个，明天准备点这个， 哎，对， 带到中国，哎，也给自己带去一些这个好意头好彩头嘛。 是啊，这可能有一些爱吃方便面能带点吧。啊，不用带这一点。 咱们这太多了啊，咱们这儿不光方便面，天南地北，中国大江南北的这个美食，这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吃到。 没错啊，当然这边也关注到了美国冰球协会在它的官网公布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女子冰球队的名单，其中包括了15位有过冬奥会经验的老将和8位新人。美国女子冰球队平均年龄为25.9岁，年龄最大的是32岁的希拉里·奈特。本届冬奥会是奈特第4次代表美国队出战冬奥，她也是历史上在世锦赛当中进球最多的女子冰球运动员，也是在冬奥会女冰决赛当中进球最多的队员。而美国这个女子冰球队呢，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的女子冰球冠军，所以人家是卫冕冠军这个之姿来到北京冬奥会参赛的啊。当然了，这一次参加冬奥会的女子冰球比赛共有10支球队。 A 组为排名前五的种子队美国、加拿大、芬兰、俄罗斯奥委会队还有瑞士队， B 组是东道主中国队还有日本队、丹麦队、捷克队和瑞典队来组成，首场比赛将会由美国队对阵的是芬兰队呀。 嗯，是的。另外呢，今天继续给大家聊一聊谷爱凌哈，这就人吧，他明明可以靠颜值，但是呢就人家竞技水平也非常的高，还特别的谦虚。今天就看了一个小综艺节目， 哎呦， 正好是我们的一个同行在采访他， 是 就说，哎呀，你三天得了两冠，你看你这个我们网友都有点跟不上你夺冠的速度了哈。 是啊， 谷爱凌特别谦虚说，我自己滑雪的天赋呢在0.1%以下 啊。 网友就说啊，这个什么叫凡尔赛的天花板，终于在谷爱凌这儿看到了。 哎呦， 嗯 啊，有一个名言之前说过啊，一个人成功得99% 的努力加上1%的天赋， 啊啊，是，嗯啊，好像还有一个说法是98%努力加1%天赋，再加1%的运气 啊， 我看好多版本啊，这边在谷爱凌这有一个自己的版本啊， 它是0.1%的还以下，0.1%以下的天赋，哎，合着就是说自己绝大多数的成绩来源是99.9%的努力啊， 是99.几%的后天的各种各样的努力啊。 是的，你看人这么优秀还这么努力， 哎，那是我们有啥不努力的理由啊， 是 吧？ 是的， 各位， 这个大新年里边也给我们立了一个榜样哈。 是，大家平时都得更加努力才行。今天的周二的快乐大会， 嗯， 我们说说您最近快乐的事儿。红果说了，快乐对他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 嗯， 下班回家喝杯茶，听我们金戈铁马聊天两个小时。又快乐又开心呢。 是的，而且红果儿也是谷爱凌的粉丝，说我听到他的消息我就很开心很快乐。 哎，是，还有一件事特别快乐，就是自己喜欢的运动员或者偶像， 嗯， 哎呀，这一旦有所突破了或者越来越好，那自己心里就是像蜜一样甜呀， 啊，觉得自己眼光特好，没有看错人， 啊啊，是啊，我还得主动还得分享，就像我当年喜欢齐达内似的， 嗯， 哎，齐达内踢一场好球我就可劲儿宣传炫耀啊！ 哎，朋友，你也喜欢喜欢？ 哎，是啊，这是啊，万一没踢好球了，我这可能两天都得调整调整心态才行。 嗯， 是 的，是的。 哎， 啊，语文数学问今天的连线嘉宾是谁呢？今天我们刚刚也为大家介绍过了，6:10的时候会去连宋翔，说说 CBA 那边；6:30的时候呢，我们将会去询问赵宇，聊聊国安这边。 哎，是，当然今天咱们周二的快乐大会，快乐挺简单， 嗯， 说说最近的快乐的事儿啊。我觉得有一个事儿非常的快乐，就是感情的层面啊，您告白表白，如果 告白成功了 啊，成功了，对呀，啊 嗯， 啊，这千万是不只是成功了，而且最好对方特别感动。我看过那种热搜视频， 嗯， 哎呀，感动的痛哭流涕啊， 双向奔现 啊，对呀，啊。然后那个对方说了，哎呀，你对我这么好，没想到啊， 你早点跟我告白多好呢。 啊，是啊，那咱俩早就孩子2岁了， 哎， 是吧？哎，祝各位都告白成功啊！这首《告白气球》送给各位。这边我们听众儿媳妇说了，说她告白就没有成功过。 哦， 那为啥呀？ 告白没成功过？ 那您现在这怎么回事？ 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她刚想告白，对方呢就马上意识到了，不给她这个机会，我来先告白 啊。或者刚想告白，突然觉得 被人表白了， 其他人更好，就把这告白这事儿给忘了，是吗？ 啊，这样也行也好啊。总而言之，生活当中多一些选择，那对我们自身来说是好事呀。 哎，还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是什么？ 嗯， 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嗯， 该告白时就告白，

就是如果说是昨天三场球就更好了，因为今天大家都上班了 啊。你看语文数学他说了，运气差点，小将前途无量。 嗯， 国安后两轮其实还是有惊喜的，啊，看到了年轻小将的惊喜，这个就是最大的快乐呀。 嗯， 是说的对，1-0。哎，我看刚才有朋友发了，国安应该最后排到了第5位啊。晨晨发的是， 嗯嗯，哎，大家对于现在这个成绩感觉怎么样？ 其实对很多朋友来讲，不拿冠军都一样。其实， 哎，这倒也是哈。哎，女生宿舍就说，咱能拿到第5也就可以了。 哎，是挺快乐的事儿了， 是 吧？还在调整当中。8740啊，是还要查手表啊。8740他说了，只有自己有正能量，心中积极向上，看啥都快乐的事儿啊。 嗯， 哎，真是。 是的，您这心态是对的哈。 没错，咱们这快乐大会以后争取每周二咱就快乐起来。 是的 啊，您一周了总会有点快乐的事儿跟我们分享吧。 嗯，周五是吐槽大会， 没错， 周二来个快乐大会。 哎，是啊，一天一周咱们这是吧，多种层次的给各位的心理都聊得明明白白，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这多好啊。 嗯，没错，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我们也都说一说，聊一聊，我们也都听一听，乐一乐。 是，刚才说到表白的事儿了。 嗯， 我看1908说了，他没跟别人表白，啊，都是别人跟他表白的。 嗯， 这是炫耀了，开始。 哎呦， 您得有多大的魅力啊！1908， 是我不表白，对方表白。 哎，是啊，但是一定要就是做人要善良啊，是吧？ 嗯， 别人家跟你表白，你别不要玩弄别人的感情。 不是1908，现在应该别人也不会跟他表白了吧？ 是， 嗯， 1908名花有主多少年了都？ 是的，是的。嗯， 而且上一期节目不说了吗？晚上出去跟哥们儿吃饭都得他媳妇儿 同意，都得报备啊。 哎，是， 都得先预支了说1个月的家务才敢出门， 可不是吗？啊，是 1908，我们这么编排您别生气哈。 啊，当年表白的有多么的海枯石烂。 嗯， 结婚之后估计就怎么听话了。 嗯， 真的，我就是身边多少个例子都这样的，结婚之前，哎呀，可那什么浪漫了，结婚之后都得收敛。 哎，都得，哎，那是当然了。 是 啊，结婚之后的浪漫可以放在这个锅碗瓢盆上。 哎，是， 嗯， 啊，而且这浪漫就别再彩旗飞扬了，是吧？家里边这红旗不倒就行了。 哎呦，你还想这个呢，康乐乐，你思想有问题啊。 哎，我这是没有给这些朋友建议呢。 嗯， 我们这些朋友都是啊，这聊得挺开心的。 哎，宋艳君也说了，回家给家人做美食，陪家人就是快乐。 哎呦，真快乐。 嗯， 而且做完一桌美食之后了，啊，自己吃起来感觉哎不怎么好吃啊，但 是 家人 都 说 给你光盘行动 好吃。 嗯。 然后我就有时候在想，是不是家人故意的，就是为了让我心里好过呀？ 那也是一种甜蜜呀。 哎呀，我太快乐了。 嗯， 就有人总惦记着你，就是一个很甜蜜很快乐的事儿。 是的，这都说这个做饭2小时，吃饭5分钟啊。 哎， 但这5分钟是无比的快乐的。 哎，没错。这边叉叉 L 童话他说了，2021赛季他已经对国安队很满意了。 嗯， 他认为年轻就一定有未来。 是的， 哎呦，年轻就是一个快乐的事儿啊，是吧？ 嗯， 刚才咱俩一上节目就讲了，说哎呀，夏萌咋长这么年轻啊，一看就长得就像我小辈儿似的，是吧？啊， 哎呀，相互吹捧，相互吹捧。 哎，是，这年轻好。 嗯，4856也说，每天都在听听 FM， 听你们的节目，互动聊天就是快乐的事情。 哎，是，就是快乐真的是挺简单的一件事儿。 嗯， 快乐涉及到，我认为涉及到满足感。 是的， 如果您很容易去满足的话。有个朋友刚才说的多好啊，喝一杯热茶，在这个大冬天的时候啊，就是，哦，感觉满嘴飘香，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儿啊。 嗯嗯， 是。 用户8740这位朋友也说，快乐心情呢，只能自己去给予，平时对什么事儿别计较。 你看， 是的，当你对其他事物的这个欲望降低了，你的痛苦就会少。 哎，说的真好。 嗯， 这边还有朋友啊，都说了，听听我们节目是最现实的快乐。谢谢灰太牛郎。哎，是，还有一件事儿。啊，这是金豆豆说的。 嗯， 啊，说前几天，大概12月25号左右那天，他说啊，去地质礼堂，看了某台主持人的话剧，挺逗的。 嗯嗯嗯， 从开场笑到了散场。 哎， 你别说，经常看一些喜剧啊，这个就是太快乐了。 是的。啊，还有认识一些这个兴趣相投的朋友也很快乐。荣成斋就说了，今天下午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新朋友。 哎呦， 啊，兴趣爱好都比较相近。 哎呀， 挺高兴的。 那您这算是亲上加亲呢。 哎，人生遇到知己了。 哎，是，得以知己足矣呀。 嗯， 刚才说到这个看到逗趣的事儿啊，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儿，就你也别只是看一些喜剧。 嗯， 你没事自己 演一点喜剧。 研究研究，创造创造生活当中的段子啊、笑话什么的。分享出来多有意思啊。 是的，就是我们的关注点呢更多的去放在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有趣的事，让人高兴的事情上，而那些这个负面的情绪呢当然我们也要去照顾到这些哈，只不过他们不要占据我们大部分的这个情绪空间。 是啊，我在朝阳又说了，这新年刚上班就赶上国安首钢赢球啊，抓紧快乐吧，他说赢球就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儿，可不是吗、 嗯、是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球队啊，比如这赢球还带来一些很好的效果， 嗯， 比如说保级成功了，快不快乐呀？ 快乐 啊，是啊，但 必须得快乐。 哎呦，你这突然一个停顿，我突然想起来了， 想想也挺头疼的 啊。对呀、啊，保级成功了，第二年是不是还得增加投入啊？ 啊 是吧？ 对呀、啊，投入、哎、就是我已经比别人落后了，我还想去达到别人那个成绩的话，我得就加把劲跑多快才行啊？ 哎，是、嗯、队员们，我觉得肯定是挺快乐了，嗯、至少。保住一份在中超的工作了呀、 哎、是的，就是起码这工资来年不会降太多， 哎是啊、嗯、能给按时发出来就行了， 是的 啊。当然咱们说的是中超保级组最后一轮战罢，保级形势最后关头得以揭晓，挺好的、嗯、这个是吧，看得挺激烈的， 是的， 大连人给力啊， 大连人4-1拿下青岛，金门虎1-0战胜沧州、 哎、 武汉1-2呢是不敌重庆，那这样呢天津金门虎和重庆两将竞技保级成功，哎，他们俩算是长舒一口气呀、 啊、哎呦是 大连人排名倒数第二，将会和垫底的青岛队参加附加赛，那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赛季中超保级大战就正式落幕了， 是 天津最后几场连续绝杀也是神奇保级成为了赢家，那接下来这附加赛大连人将会面对的是中甲成都荣城，青岛将会去面对浙江 FC、哎、其实对于大连来说包括对于青岛来说哈，本身足球底蕴就挺厚的， 嗯、 这几个赛季一直起起伏伏浮浮沉沉，参加这个保级附加赛也是挺让人唏嘘的哈，尤其是大连人、哎、这个大连号称中国的足球城，但是现在也难以避免这样的命运， 是 所以接下来这个保级大战我们也会继续去看，这个附加赛继续也会去关注，看看最后 哎 留在中超的究竟是哪两支球队， 是哎呦这个天津金门虎太厉害了，这队、 嗯、 保级专业户啊， 真的耶， 哎你说他 心脏得多强大呀， 每年他保级他是不是认为挺快乐一件事，人就玩心跳啊，就玩保级 啊，或者人家过的就是这日子 啊、 就我们这什么什么什么争冠，我们不去想，我们就想保级、 哎、是 我们的目标就是保级成功， 哎呦保级成功了、 哎、会有这样的队伍吗、 啊、 每个赛季目标、 啊、反正这不天津队不就是天津金门虎吗、啊、说哎呦这、啊、这天津金门虎这谁啊，西沙公子说了，说天津金门虎这队要参加世界杯就能夺冠，他认为 啊 说这保级年年都靠谱，好像一到关键时刻他就不掉链子 啊 啊，您的意思把天津金门虎这球员全上调到国足吗？哎，这玩笑开的有点大呀！ 哎，不能这么说。 哎，当然这边还有，他也说了，是不是这个天津金门虎保级得谢天谢地谢谁谁呀、啊？ 嗯， 啊，是谢各方各面呀、啊、等等的。 嗯， 你看， 哎呀，这个黑暗需要光明说，说保级的日子难道不就是混日子吗？您还真别这么说哈，人家也是认认真真的在保级道路上走着的呢。 哎，是，就是。啊，总能就是有的朋友啊，一考试期末考试能得60分压线 就及格，一分不带多，一分不带少， 每次都 一点都不浪费 啊！是啊，每次要不就61分， 嗯， 那也是一个本事吧，啊！而且有些朋友我看这个，比如说上大学啊，这考试突击一个月啊都能过，那就算一个本事了， 嗯。哎呦，阿昭也说到一个课题，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他说、 哎：“ 这个绿城青训不是一直都说挺好的吗？为什么老是在中甲晃悠呢？” 啊，人家有可能就没想到中超晃悠。 哎，是的，人可能就想踏实的去耕耘他那点事情 啊。是啊、嗯，到中超去晃悠，没准这队就晃惨了就，就有那种队。 哎呦，晃散了 啊！大家想想，一到中超，就前几年的这个金元足球啊，你拼不过别的队咋办啊？ 嗯。 成绩还不好，那有可能散架子了，这个队全被这个强队把人给买走了， 嗯嗯 啊，上中超我研究好几年了啊，不一定是所有中甲球队的一个诉求，你得有没有那么大的钱呢、 嗯、 支撑中超的事儿啊，各位。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我觉得很有可能这个浙江 FC 啊就能够在明年冲入中超。 哎， 那明年反正大家也都差不多了哈，这也都是勒紧裤腰带自己过自己的好小日子去了。 是啊， 哎，投入也都不会那么大，这买来买去的事儿也没那么多了。 哎 哎，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就看谁的底蕴，就看谁的根基更稳更深了。 哎，是啊，还要看谁朋友更多吧。我看有朋友说这个。 这意思。 哎呦，这是什么意思、 啊？哎，这有弦外之音儿 啊！ 是的，是的，不带这样的，不带这样。我们这是公平公正的啊。 是5504EK 他说了，公安1-0赢球了，就感觉到开心啊！确实，今天咱们的周二快乐大会，快乐挺简单的一个事儿，大家不要把快乐想得很复杂呀、 是的，有的时候听到一个好听的节目，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看到一个好看的衣服，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看到一个好看的脸，有时候就是 人 挺快乐的事儿。 哎呦， 要不然 你今天看到哪个好看的人 啊？我没事愿意上网刷一刷啊，就刷一些美女靓图啊啊等等的这些。你别说，真养眼啊，心情真好，真感觉到快乐。 就 是 日常现实生活当中，你就是看旁边搭档，这是哎费眼睛，我得洗眼睛。 哎，当然夏萌这是排除之外了。 哎呀， 哎是，反正大家这都在视频当中都能看出来，我们这个夏萌的颜值啊又是在线了，最近啊挺好，挺快乐的一件事。 你意思是我又动了哪儿？ 啊，这你不是全原装的吗？你最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了， 也要带一些滤镜的啊！ 哎，就是最快乐一件事是什么？就别人夸你漂亮，我认为这是一个快乐的事儿。还有更快乐的事儿什么？哎，你脸上都是原装的，一点都没动过，那多快乐呀，各位。 嗯，哎，好吧，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啊。 哎呦，夏萌，你是不是想起了那谁了？动过的是吧？有几个动过的？ 我还是想着是不是得靠就是哪种滤镜来生活呀？ 哎呦，是啊，大家想的都挺有意思的。 嗯， 这边还有爱语，他说夏萌就是你的女神啊。 谢谢。 哎呦，是雅典娜呀，是吧？ 哎， 行，我当时。圣斗士得了，我保护雅典娜， 还真是那个星座的。 哎，哎呦，是吗？ 真的，真的。 哎呦，挺有意思。 我们这不能说这事儿啊。 哎，赶上了。 哎，对啊，还有在说这个高兴的事情。5504说念了我的微信，我就很开心，比中奖还高兴 啊，多快乐是吧？ 5504，那你就多给我们发点您的这个微信，我们多给您念一念。 哎，是您最好给我们来一刷屏，但是我认为您刷屏得有技术含量。 嗯， 其他人还不烦。那我们肯定把您这个读的这个率给调高一点儿， 是 吧？ 是的，是的。另外，我也特别喜欢看见说，在咱们的这个聊天室里边哈，有百家之言，就是有国安的球迷，也有山东的球迷， 是 有首钢的球迷，也有广东的球迷。哎，大家天南海北的聚在一块儿，聊自己想说的话，热热闹闹的啊， 多好啊！ 就是 您正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来。夏萌一会儿给大家讲讲论语啊，我给大家讲讲三国。 哎，论语三国的大家呢，这个都能在我们的节目里边去关注到听到哈。 是这个多好，就是我们节目啥都能聊到，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儿。 是的。 8740IL 他说了，让自己高兴就是一种能力，怎么有这种能力啊？他说得多读书。 嗯， 多读书长见识呀，各位。心里边平时过不去的坎儿，读书多了啊，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金钟粟，书中自有快乐呀。 嗯，看书以及听广播。 哎呦，是 杨洋洋，他说天津保级，巴顿很有可能留在天津，至少人能打上主力呀。啊， 巴顿人怎么着也是进到国足里边，这预选赛也踢上球的人了呀。 就是，因为大家都还惦记着说巴顿，哎。怎么着再回来 啊，想要回来。 嗯 啊，但是人家那在那个天津队是这个天津金门虎是大腿级别的球员了，现在啊。 嗯，这会儿又开始惦记人好了，是不是？ 哎，是啊。当然这边还有一件挺快乐的事儿，就是大家说到这个哎呀挣的钱的事儿，有的朋友说新年涨工资是多快乐呀。 嗯 啊，但是我们也关注到了我们几位老熟人吧，未来 实现财务自由的那几位 啊，对，包括艾克森，未来他是不是到其他的俱乐部踢球还能给涨工资吗？ 人涨工资那是肯定不能有的啦。 啊，不能跟咱们以前不能相比了。 对对，反正他已经财务自由了，我相信他的目标也不是挣钱了。 你看， 据说这土超球队叫做吉雷松体育， 哎， 有可能有意愿引进中国的规划国脚艾克森。艾克森之前离开咱们这儿之后呢，就没有和巴西球队签约，目前正在和家人一边度假一边思考未来。 哎， 这事儿，这其中呢有不少巴甲球队向他发出邀请，比如说波塔夫哥啊，帕尔梅拉斯等等，不过最终也都没什么下文了哈。他无论说是加盟土超也好还是巴甲也好，降薪肯定都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人也不在乎这些了哈。 哎， 这支叫做吉雷松体育的球队呢，目前在土超排在第14位，19轮比赛才打入19球，所以球队呢就是特别想找一位这个攻击性的球员。 是找到艾克森。 找艾克森。 艾克森最近不知道他这个游泳圈小点了 体重啊，吨位。 是啊， 吨位如果不下来的话，人这个 吉雷松体育能看得上他吗？ 是啊，就是都得提前得体检 啊，就是、 包括一检，身体多少肌肉含量都能检出来。 啊，你体脂太高了 啊！对啊，体脂还没我低呢。但是你说，有朋友说康乐，你别总跟人比体脂，人家的这个技术比你强，那肯定的是。 啊、那人打职业的 啊，对呀、啊， 他要是坐我旁边，他能说得过康乐乐吗？ 啊，对呀、啊，艾克森过来跟我比，咱俩来绕口令， 就是、 看谁厉害是吧？啊，就所谓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大家都找到自己的优点，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 对，别老是拿自己的短板去和别人的长处相比， 哎、 那不是给自己就找罪受吗？ 啊，当然了，你看这边好多朋友的点赞，都说明了各位对我们节目的喜爱。 谢谢。 这时段点赞助力榜1908第一、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1717第四9489第五语文数学第六我在朝阳第七阿昭第八0585第九 Fail Miles 第十孙东林第十一大辉698第十二一抹绿色，感谢各位的大力点赞支持啊！ 嗯， 你看这个，哎呦。这谁呀说的？巴顿这球员挺招人稀罕的。 啊、对，5504说我就喜欢巴顿。 哎呦，是、 嗯， 他这国家队那个表现，你感觉就是一个亮点。 是的， 啊， 可是当时在国安呢，可能因为国安没有他的位置，没有展现出自己的这个亮处哈。 是， 这你说人在家里的时候，你不好好珍惜， 哎、 人现跑隔壁去了，你又开始惦记人家 啊。就是还是之前咱说那个是吧？爱大不理、 嗯， 曾经的我爱大不理，现在的我 高攀不起。 是，希望这言归于好一下吧，是吧？既然如果说郎有情妾有意的话，咱们再续前缘，破镜重圆也是未有可知之事儿、啊。 怎么着？这个咱们赛季打完了，也就拉拉小手。 哎，就是这得看人家队员们的一个规划了呀，是吧？ 是的，嗯， 你说没准人家在天津那屋待挺好呢，是吧？ 嗯，人也挺快乐的，人不想回来找不快乐。 哎，是，当然说到快乐的事儿，啊，我觉得如果作为一个球员，哎呀，他要去留洋了，还 有自己的追求， 还有球迷送他， 嗯， 多快乐呀！ 就是李磊，其实我们送来送去也送了好几次了啊，不过这次是真的送了啊， 哎， 因为今天他正式启程飞往苏黎世，开启留洋生涯。这个瑞士草蜢足球俱乐部呢也说。草蜢新援中国国脚李磊于今天上午正式启程飞往苏黎世，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也有很多国安的球迷前去送他，也希望呢他可以在这个草蜢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哎，是上面写到为梦想千里行，来年相会在北京，中国足球加油这样的字样、 嗯、 就是国安球迷一般来讲都是比较重感情的呀。 嗯嗯嗯， 哎，是这边我们也关注到了今天官方的消息，里斯本竞技与沈梦露是解除了合同。 是的， 啊，这个球队呢，他啊，其实还是不错的一个队伍啊。 嗯、 但是说这个沈梦露其实就是希望获得更多的一个出场时间，啊，但没办法，这没那么多时间。那只能是换一个球队了。 嗯，对，沈梦露呢也不会离开，据说呢已经要加盟这个葡超的叫欧伦竞技队了、 哎、 还是继续在海外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没错，还有一件非常快乐的事，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总是有所选择、 嗯、 这就很快乐。 嗯， 你不要我了，或者你不愿意让我给很多的上场时间，我去别的队啊。 是的， 啊，我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对吧？反正要我的球队、哎、或者找我的球队都很多，我也可以挑三拣四一番。 哎，是，当然感情方面就不建议各位，是吧？看着碗里的啊，吃着锅里的、 嗯， 又望着对面那桌的， 哎、 不太好。 这桌上的东西太多了啊、嗯！ 哎，是，啊，您最好找一样合适的菜啊，就是。胃口就别变了，是吧？ 嗯嗯， 你看， 刚刚爱吃水煮鱼说，有没有这个网球方面的消息啊？有的，有的，但是这个时段呢，时间不多了，我们把网球的消息往后放一放， 哎、 稍后六点之后哈，会给您带来关于 WTA 墨尔本站的比赛的一些相关消息。 没错，今天晚高峰两个小时，厦门康乐陪着各位周二的快乐大会，快乐挺简单一个事儿。我们一段片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啊。 剧场里的春晚来喽！13年经典品牌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动画春晚首次进剧场，卡酷卫视主持人、动画明星全阵容，面对面与孩子们开启一场新年大狂欢。大型互动贺岁儿童舞台剧《卡酷春晚大计划》，1月22日、23日就在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卡酷剧场公开首演，各大票务平台火热售票中，快去抢票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

吃这方面，哟，重口味都来了哈。 哎呦， 有朋友说榴莲、纳豆我都喜欢，华北小新说的。 纳豆对身体好。 哦，您还是重口味呢。 纳豆的话，那黏黏糊糊的，但是我觉得您就大米饭吃特别好。 说那个那特别清理血管的功能特别好。 哎，是、把身体里边一是刮油，第二是刮身体里边的一些不好的物质都给刮掉。 是的，说这个榴莲也号称水果之王。 哎，是， 虽然闻起来怪怪的，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但它这个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哎，是，榴莲既能吃又能防身。 哎呦，就是带着时候小心别伤着自己啊。 哎，据说还能辟邪。 是的。 这边呢 ，EK 说了，那是猫山王的榴莲还是比较贵， 马来西亚的那种嘛。 啊，东南亚那边都有。 对。 哎，是。反正现在，您要到水果摊买的话。我印象当中啊，都是掰成一半一半的那种卖的， 但是我买整颗的，但是那就风险有点高。 哎，是 开开来以后里边没什么内容 啊，就 亏了， 就这么大点万一 啊，对对对， 鸡蛋那么大咋办 啊？啊，就哭吧，抱着榴莲哭 是吧？啊，那个你说，老板们说你开不开？你说开，一开了是鸡蛋那么大的榴莲， 跟开石头似的。 你开玩笑吧？我说我没让你开、啊， 所以我宁可去买那种现成的。 哎， 啊， 对， 就是它叫什么？就是冷冻包装的呀。 哎， 液氮包装的那种。 是，其实新鲜度也可以， 也非常好。 哎，管怎么着，您不能说这个心里边波动那么大呀，是吧？ 嗯嗯。 啊，这如果肉大了合适还行，肉小了自己就算了，因为榴莲那东西啊。挺贵的呀、 啊、像蒜瓣那么大吗？ 哎呦，那这是、榴莲怎么发育这么不良吗？难道、 哎呦，说到有味道的食物，永远的儿媳妇也说我就爱喝豆汁儿。 哎呦，真好， 豆汁儿我其实接受无能了 啊。是，反正大家我接受方面我稍微还可以一点。 你能、你下回可以挑战个豆汁儿占一切 啊。我什么都能挑战，各位 啊， 这就是一件最快乐的事，勇于挑战自己。 对 啊，还有什么比豆汁儿味儿更冲的呢？ 臭豆腐吧，王致和、啊。 臭豆腐我经常也吃，反正、 啊。哎，我想起来了， 油炸臭，我还是油炸臭豆腐 啊，那也还可以 啊，不是那个，不是那个清方的那个 豆腐乳、 油炸臭豆腐、没多臭。 我说一个臭的，你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鱼腥草， 哎、鱼腥草， 就是、贵阳的一种植物。 哎，是不是跟那个？就是那个螺蛳粉里边有吗？ 没有， 没那个。 就是它长得吧，有点像。怎么说呢？尤其有点像一种蒿子类的。 哎呦 啊 啊！然后这是什么味儿吧？腥蒿的，腥了蒿的， 腥臭腥臭的 啊， 像是那个很腥臭的鱼散发出来的味道。 闻起来臭，吃起来呢？ 闻起来不臭，吃起来臭，你说奇不奇怪？ 啊、哎呦啊！遇到如此可爱的蔬菜，我得尝试尝试。 康乐乐，你下回可以去尝试尝，叫鱼腥草啊。 哎，好， 有些地方也叫折耳根。 啊，这我知道了，折耳根、 啊、就是折耳根，嗯， 哎是。啊，唯有战斗出了榴莲，像开盲盒一样，还是去超市买那剥好的比较好。确实， 是的，是的，我也觉得是。 哎，是这个真的，大家生活的经验就在这里边能够非常完美的体现出来、啊。 嗯，5504豆汁儿就是胶圈，哎，我知道这是最佳搭档，可是我还是哎， 挑大个的。哎，大家会去超市，比如挑大个一点的东西吗？ 挑大个一点蔬菜，瓜果蔬菜吗？ 比如说榴莲啊，这挑肉大个的，西瓜啊，挑里边的那个。瓤稍微少点的，肉多的。 瓤少肉多是啥意思、啊、 就是那个外边的白色的那层少的。 啊，薄皮的薄皮大馅儿那意思吗？ 差不多就那意思。哎，怎么拍呀、 啊？ 怎么样的？ 啊、 这个有说 的。的声音嘛， 哎，对，反正每一天过得快快乐乐的吧。 对对对， 啊，否则比如说你买一个榴莲，结果呢花了200来块钱、 啊， 肉特别小的话， 跟蒜瓣似的。 哎，那还得调节调节才行。 那我就哭吧哭吧，不是罪了。 啊、你看这边1246W 他说了，有味道食品，臭豆腐灌汤包啊。 哟， 这个能在一块吃吗？ 臭豆腐灌汤就是灌汤包里边有臭豆腐是吗？您确定那不是灌汤包坏了吗？ 啊，您确定那对啊，不是这是变质的感觉吗？ 哎呦。阿昭说豆汁儿、折耳根、纳豆、豆豉、臭豆腐、臭鳜鱼都爱吃 啊，啥臭的都行。 哎，我再给您介绍一个，是浙江的，叫臭苋菜。 哎，臭鳜鱼好吃，臭苋菜是味儿差不多吗？ 比臭鳜鱼还臭 啊。 嗯， 臭上加臭， 臭上加臭，而且是无法忍受的臭。 哎、是 啊、像是那个就袜子恨不得一辈子没洗过那似的。 哎呦，是吗？ 嗯。 哎，我建议各位就是在 哎呀，我想到我这 吃的过程当中啊，反正是所谓的人生啊，酸甜苦辣咸， 各种味道都有啊，您都尝一尝， 都可以尝试尝试 啊。对呀、啊，人生就要有各种各样的奇遇，各种各样的第一次、啊嗯，这我们才能变得很快乐嘛。 体验过了之后，我们的人生就越发的圆满了。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都聊到了，说，哎呀，今天话题挺有意思啊，周二快乐大会， 嗯， 快乐挺简单，说说您最快乐的事儿。天马行空说了，哎，这太快乐了 啊， 在某平台上边抢了一瓶飞天茅台呀、 啊。哦，真的？ 哎呦。我、哦、估计这价钱应该挺划算的， 得留着，得留着。 是啊， 嗯，得到大日子的时候拿出来。 哎，是您升职啦，加薪啦， 哎，结婚了呀， 天丁进口啦， 是的， 啊，或者您想送给康乐厦门也行。 哎，那我们也 借我们俩喝一口，是，我们也感受感受这飞天有多么的写意呀、 啊。嗯，哎呦，差不多得了啊！大家不让我们说了，这正吃晚饭呢，你俩越聊越有味道 啊。这边9616他说了，这太快乐了，聊的， 嗯， 闺女得了一张市级的， 哎呦，植物栽培二等奖， 二等奖，9616, 厉害了！ 哎，能不能给我们发张照片呀、 啊？对呀、啊，而且是市级的呀。 啊，植物栽培是养了一个什么好看的景观植物吗？ 哎呦，这市级的太难获得了。 是的， 我最近一段时间内好像就获得过。丰台区级的 什么奖？ 是王者荣耀里边的，是东皇太一 啊， 丰台第五名 啊，真的 真的。 那给你颁了一个什么奖状吗？ 啊，没啥奖状。 那人家有奖状，你跟人 比、啊？那我是比不了了，是吧？ 就是， 哎，是祝您的闺女未来越来越好，以后市级的挡不住了，咱得往国家级别的 还有 发展， 世界级别的、宇宙级别的。 哎，是啊，大家越来越好。哎、啊，这养了一个好闺女、好儿子。多长脸的事儿，多快乐的一件事儿、嗯， 是 吧？ 想起来就高兴。 哎，这边 Escape 说，康乐，你别喝，就是喝酒的事儿得注意，得注意别喝假酒才行啊。 啊、假酒我们肯定是这个不会喝到的，就要注意的就是什么呀？大家也都得注意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没错，这边刚才有谁，水煮鱼是吧？让我们给介绍介绍网球的事儿、 嗯。对。 你看 这边给大家念叨 WTA 墨尔本站的比赛，那今天呢是进入到第二个比赛日了，也有咱们中国选手的身影。头号种子参加的组合张帅斯托瑟只花了69分钟就横扫了一对俄罗斯组合晋级女双第二轮，下一轮呢他们将会面对的是这个韩新运和亚当扎克以及日比野菜绪和罗索尔斯卡之间的胜者，哎，希望能够遇上韩新运之类组合吧。 哎，是。 另外在单打方面呢，11号种子郑钦文苦战2个小时，最终是击败了3号种子佩拉，晋级女单的正赛。根据签表显示呢，这个郑钦文将会在女单第一轮当中和郑赛赛上演中国的比战。 哎，是，这个大家好好关注关注吧。有朋友说了，这咱们今天聊的挺丰富的，快乐大会。今天首钢赢球了，挺快乐的。 嗯， 北控输球了。在这个输球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总结出些许的经验教训，那也是一个快乐 的 事儿、 哎。俏也来了啊，俏也来了，俏是老马的球迷。 是， 那俏接下来也跟我们一块聊聊吧。看完北控的比赛之后，你肯定没有哭晕在洗手间啦， 是 不对？ 俏这个头像都这么长得这么漂亮啊，是吧？俏，而且心里边也让自己翘起来，是吧？ 嗯嗯嗯， 这赢球了就高兴，输球了咱也别太过于的去难受什么的。 哎，不至于不至于，咱这屋都是心大的。 是比赛啊，这个只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还是要每天的快乐起来。现在马上为您连线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宋翔。宋翔你好啊。 嗯，哎，康好，康不好。 好，宋翔，首先跟我们说说北控这场球吧，这是下午结束的这场比赛，跟浙江队打的这两个队实力有明显的差距。从这其中啊，有的朋友说这场比赛咱们如果抛开不论的话，说北控未来想要有所提升的话，宋翔你觉得北控好像说是每一个位置都得有提升啊。另外说这个主教练这位置马布里，有朋友问了，是不是马布里未来帅位有没有可能一定的变动啊？ 我觉得可能你仅凭一场比赛难以推断，比如说老马在之后北控队的这个命运如何。但是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有很多值得我们有一些亮点，也当然很有一些不足。那亮点之处呢，比如说我们的篮板球的积极性以及对这个比赛的渴望度，我觉得这场比赛是很高的。尤其是篮板球，虽然我们这场比赛输给了浙江队，但是我们篮板球是占优的，而且前两节的时候我们争抢前场篮板的积极性非同一般，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迹象，就证明我们的内线，我们的包括我们的外线，在拼抢篮板球的这个态度跟积极性上是一个明显的提升的。 篮板球是一支球队的一个生命线，你只有掌握了篮板球，所以你才能有可能去赢球。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也是一个我们之后啊需要坚持或者保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那说完了一些亮点，我觉得可能不足之处可能在于我们的一些实力以及在机会球的把握上。那机会球的把握上呢，直接反映的就是我们在关键时刻我们在细节的处理上以及失误的控制上啊，要做的更好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北鹏队从第一阶段开始他们的场均的失误就是非常高的，当时位列全联盟的第二位。那来到第二阶段之后啊，这个问题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其实这几天我也跟不同的北鹏队的球员去进行沟通，我也在问他们，我说为什么咱们球队的这个失误这么多呢？他们给我总结了几方面的原因。那第一方面呢，就是后卫线其实可能在兰斯伯格还没有来之前更多的是我们的国内球员去处理球，但你要知道北鹏队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更多的处理球啊，这个分配球的任务交给了外援，所以你突然给国内球员这么多的一个球权的一个分配，他们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感觉。那这包括比如说廖三宁，比如包括王俊杰这两个后卫呢，其实呢都非常年轻，一个打过一个赛季的 CBA， 一个是菜鸟赛季，所以把这么重要的位置给两个年轻的球员，他们出现失误多我觉得也是正常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北鸿队他们整体的在关键时刻他们的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技术的变形还是比如说一些这种传接球的一些这种动作都会发生一些改变，这个也会产生更多的失误。所以如何减少失误，这个可能是贯穿于北鸿队在这个赛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但是希望北鸿队能够在这方面减少，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们会有更多的机会可能性去赢球。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罚球，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是马布里一直在跟队员强调的，一个是减少失误，另外一个提高你的罚球命中率。罚球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个训练的一个反应，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球员需要在罚球的这种投入上可能更加要多一些。我觉得这些方面其实都要北控队去提升。当然说就像你所说的，北控队跟浙江队确实有实力的差距，浙江队他们的第二阵容包括一些林啸天王一博还有王子路等等这些球员在这场比赛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不亚于像吴前这样的这种主力核心的球员。所以一个球队能够赢球绝不仅仅是两个外援或者一个外援几个主力球员这么简单的事情，而是一个团队一个整体。当然说浙江队的成功跟他的这种发展确实是有值得北控队包括北京首钢队去借鉴跟学习，有很多很多的方面，他们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轨迹。 哎，是能够很好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快乐的事儿。今天我们的话题聊一聊您最近快乐的事儿，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各个平台来聊啊。继续问宋翔问题，这边1908我们的老听友想问问宋翔说首钢队的事儿，首钢队这个第三外援现在这个处境是如何？另外，首钢队目前的状态是如何的？是下午场刚刚的大比分战胜了吉林队啊。 嗯，好的，先回答这个听众的第一个问题。那首钢队的第三外援布朗应该是在5号在应该解除隔离，但是解除隔离之后呢，他呢应该是会在上海再停留1周左右的时间，进行这种身体的恢复跟训练。那再过去1周呢，是回到北京啊，再进行这个身体的一个特训之后，才会抵达赛区跟球队去这个会合。应该说一切顺利的话，布朗应该能够在第二阶段的尾声阶段，还剩下3场比赛左右的这个时间去跟球队会合。如果他能够出来比赛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那如果不行的话，因为还有第二个窗口期的一个时间，虽然现在可能短暂，但是呢，对于布朗而言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那如此情况下，我们的后卫除了舒豪、吉普森还有布朗，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轮换跟更多的选择，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北京首钢队今天的比赛，打吉林，我觉得呢，就像咱们早上的时候连线的时候也说过，就是这场比赛首钢队必须要拿下，并且这场比赛所反映出的过程也是赛前的一个判断，就是防守制胜。其实首钢队上一轮打山西的时候确实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防守端他们投入的精力跟专注度不够，所以这场比赛他们能够吸取教训迅速的反弹，并用自己最为擅长的东西去赢球，我觉得这是首钢队他 这个成熟，或者说是一支联盟公认的一支比较韧性能够迅速反弹球队的一个特质。那我们知道接下来守望队面对的两个强队，一个辽宁一广厦都不好打，而且虽然我们在第一这个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击败了辽宁，但是那支辽宁跟现在辽宁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下一轮比赛也非常的不好打。那之后呢还有广厦队这样的这种强队，我们在上一次交锋的时候输给了广厦队，所以再一次交锋是不是还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什么样的可能，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想说的是，亚尼斯执教的北京守望队即使在第一回合输给了对方，但是第二次交锋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强烈的反弹，或者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很期待着下一次面对广厦这样的这种强队检验我们的硬实力。 好，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北京青年报的篮球记者评论员宋翔。的确陪着自己喜欢的球队慢慢的成长，这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儿。咱们下回再聊啊，宋翔。 再见。拜拜。 再见。哎呀，刚才聊到臭豆腐什么的，这有朋友我看发一图，一抹绿色，这发的是叫鲱鱼罐头吗？ 啊，是的， 据说 是世界最臭的食物 啊。然后有的人我看还真的有各种 B 站上边尝试的 挑战过的 啊，还夹着面包，然后还放臭豆腐，这是百毒不侵吗？您是 臭上加臭哈、 啊？是负负得正吗？那意思啊，臭上加臭就 变成了香， 哎， 清香。 啊，好像这不太可能。 哎呀，很多朋友又说到老马下课的事儿，气就不打一处来了啊！七号别生气啊，说这个老马怎么总有人惦记他，说让下不下课的事儿，这老马的位子稳着呢啊！ 啊，这个反正是俱乐部说了算的事儿。 哎，我们节目开始之前说什么来着？ 我跟我们嘉宾聊，据说呢，这个反正教练这位置啊，肯定都有多重的考量。就是你说让这一个教练在一个队，我觉得能执教个几年，可能时间都挺长的了。 对， 但是一旦是比如成绩没达到预想，想要换，那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 是的， 哎， 因为换教练可能是这个成本最小的一种改变现状的方法了。 哎，是，所以大家这也可以聊一聊啊，这都脑洞大开一下。 是的，会是如果要换啊，如果要换，有可能是谁？之前那嘉宾不是说吗？ 哎， 就是那边经常解说的一位 是。著名解说员， 著名解说员，那是、 曾经也是很厉害的一位教练，是， 哎呀， 呼之欲出了， 是那谁吗？ 就是那谁家的 唱歌的那个吗？ 那谁家的小谁呀、 啊？ 咱多了就别说了。你看，还有朋友说想滑雪，哎呦，明天就是冬奥会倒计时30天的时间了、那大家这个冬天去滑雪了吗？另外，如果您是新手的话，滑雪得有一些注意事项给您介绍介绍。 是的，有一些小贴士呢早点给大家说，大家如果这个滑雪老手啊，自然就不用我们去提醒了，如果您是新手的话还真的得注意一些。首先滑雪之前要干什么呢？那您干任何做任何运动，首先都得先热好身啊，可以采用慢跑呀或者拍打全身肌肉、下蹲等等方法来进行热身。同时呢也要带好护具，这是最为重要的，滑雪过程当中带好头盔、面罩、雪镜、护膝、护肘、护腕等等护具，尤其是初学者以及小朋友，这些是必须要做好的事情。另外呢还有摔倒时啊，有一些保护自己的小技巧，又失去重心的时候要摔倒了怎么办呢？不能采取不必要的挣扎，而是应当主动安全的倒下，也就是如果摔了你也别犟着了，就摔吧哈、 哎、 确保自身安全。滑行当中失去平衡的情况之下呢，要迅速降低身体重心，采取先侧坐后侧躺的动作，完成一个安全的摔倒。 哎呦， 哎，如果摔下来了也有三件事不要做。首先不要用手支撑，不要用手脚乱动。另外呢身体呢也不要进行这个随便的翻滚。 是，就是我理解大概这意思 就是你想要学会滑雪先学会摔跤。 哎，是、而且一旦比如说滑雪的过程当中想容易摔了，这个过程就别想怎么再把自己给挣过来，那样 是的， 那是更容易受伤， 就索性就做一大屁墩吧。 是，但是这个有一些技巧什么的可能我们这介绍你还不能完全了解，到雪场会有教练亲自教各位， 亲自去体会体会吧。你知道现在这个雪场有专门卖或者租的那个屁墩儿， 哎呦， 就是你 真好， 绑在你的这个后腰、你屁股部位， 哎， 摔的时候也摔不疼 啊。可能还有朋友说了，我不用租那个屁墩儿，我自带屁墩儿 啊， 也行 啊，自己这臀部肌肉就比较发达，那您是赚到了。 嗯，是的，这主要是怕摔到尾骨，挺危险的。 哎，是，当然这边还有朋友都聊到今天最快乐的事儿是什么？咱们周二的快乐大会，晚高峰5点到7点，厦门康乐陪着各位。郭尼伟说了，最快乐就是陪着媳妇儿做他媳妇儿喜欢做的事儿 啊。我以为是陪他慢慢变老呢。 然后他说（括号）现在还没有媳妇儿。 嗨。 那您的快乐 在那儿逗咳嗽呢，真是 啊！但是您这快乐是在未来当中的快乐，是吧？ 嗯 啊，反正最好您，比如说、俩人有的可能还没结婚呢，哎，男朋友女朋友之间有共同的爱好非常重要。 对，比如说都喜欢滑雪，在雪场上建立起来的这个爱情 啊，比如都喜欢看球， 嗯， 都喜欢看足球、篮球， 是的。 然后呢，俩人支持的队，一个支持 AC 米兰，一个支持国际米兰。 嗯， 那太有意思了。 是的，所以说人家这个爱情的保鲜剂是什么呢？就是共同的爱好 啊。对呀、啊，有的时候，比如你一个喜欢 AC 米兰，一个喜欢国际米兰了，俩人看似对立啊，但是足球是统一，都喜欢足球。 是的， 哎，求同存异。如果这种球迷，我觉得您俩还能过一块儿去了， 更能长久。因为怎么着啊，相互吊着呀， 真爱呀，这属于是、啊、不至于因为说谁输球了，这，我看过那种热搜， 嗯， 输一场球分手了，有 啊，那这气量太小了。 女生不爱看球，男生爱看球，结果那男生看的吧，就是看的入神了，就不理那女生了。女生说去吃饭吧，也不理，什么不理。结果那女生特别厉害，把电闸一拉，我让你看。 哦，我还看过一个段子，就说这个俩人在家呢，这男生也不跟女生说话，女生又觉得他肯定是不爱我了，他肯定心里边是有别人了。 哎呦， 那怎么办？怎么办？我要跟他分手，我太难受了，太痛苦了。 咋办、啊？ 然后这个时候，你知道男生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哎呦， 我的曼联为什么输球了？ 啊，是啊，或者说这谁 ？C 罗来了，咱也不好使啊。 对， 想这事儿呢。 对，其实男生心里边也没那么复杂哈、 哎。男生的心事你别猜 啊，可能就惦记着那些这个就是球场上那些事儿。 哎，别猜，直接什么呢？男生。就问就行了、 啊、 对、啊、不是 劈头盖脸一顿问 啊、一问结果说万一要有意外收获，那就是说您的提前侦探能力很重要。 哎、 但大多数我觉得比如像我这么老实的男生，别人问我就是我这今天谁输球了，我可能心里边在考虑那场球啊，有可能忘了你说的什么什么事儿了。 现在是不是很想有人这么问你？ 是、大家好多人都这么问我呢。是最近哎，怎么最近怎么样啊？啊，最近都非常的快乐。我们节目的宗旨和风格就是快快乐乐的。 嗯、 每周二给各位带来快乐大会，快乐其实很简单，挺简单的。 嗯， 各位说说自己最近快乐的事儿吧。 说说自己最近快乐的事情。1908说：“哎呀，我也不希望老马下课，毕竟他曾经给北京篮球带去过那么多的快乐，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哎呦，是，反正这边大家都聊起了这荒信儿，那又是准不准的信儿，咱也不知道、嗯。反正欢迎各位都来聊啊。哎，我觉得聊体育有一件事特别好玩， 嗯， 就是聊谁转会到哪儿了 啊、 谁要接哪个队了。 我觉得就是荒信儿聊起来挺有意思的。 哎，括号还没有官宣之前， 对、 天南海北大家开始聊 啊，我们自己宣。 哎，对呀、啊，这多好玩，多快乐的一件事啊！这是在什么看电视剧啊？叫是八卦、 嗯、 是吧？ 叫提前剧透。 哎呦，剧透、 嗯、 啊！有知道的千万别剧透。 哎，有人喜欢剧透，有人不喜欢剧透。 哎，嗯、但是这个。不是足球篮球换教练这事儿，一般谁剧透了？比如您要不是很资深记者，一般我们都不信， 还真不知道，对， 而且不信， 嗯， 哎，真不信。 但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慌的信儿，慌的让你觉得没法信， 哎， 但结果人就是真的， 有反转了后来 啊，对， 哎，真的就是哎，说着说着狼来了。还真狼来了 是的啊， 哎，有的人不禁念叨、 啊、 是吧， 就是反转大戏其实也是看起来很过瘾的 啊。先生北三说谁的助教是谢霆锋啊，什么就是连上谢霆锋了， 嗨，就是人家不是相约酒吧都该相约2022了 啊是啊，这您要说是这个球队的伙食的这个负责人大厨是谢霆锋我还同意 啊、 嗯、哎，而谢霆锋会打球吗？ 会，篮球应该会吧， 篮球好像没见过打过，但是就这个影视的这个明星当中还有一些还是踢球，比如鹿晗还真会踢球 啊， 打球还是王一博还会打球、 啊、王一博是挺会打球的， 哎，好像有几个 北控吗， 哎，是 啊、 哎、不是，对对对，那是那个影视圈那个王一博 啊，真的吗？ 好像啊，这谁来着会打球，就那几个新出来的， 不是和 NBA 有关的那几位吗、NBA 有关的那位吗？粉丝特别多，咱不能说，说了咱就要回家了、 不是那位， 不是那位， 不是那一位， 啊，这是全新的一位 啊、 哦，就是比如鹿晗啊，这王一博，还有这肖战特别火的，就是跟这几位的并排的。 哎、康乐乐为了展现出自己是零零后啊、 哎， 使劲憋出这几个名字， 是啊、 也不容易，也不容易。 反正 这名我能憋出来了、啊，这脸不一定到时候能对上就是了啊， 不容易啊啊！ 哎，与时俱进也是让我们快乐的一个源泉啊。 是的，哎呀，还有说到快乐，当然还是美食不可辜负啦。 哎呦， 若雨给我们发一张照片，这是来自于南京。的叫烤鸭， 酱鸭还烤鸭、 是烤鸭，就是南方烤鸭和北方烤鸭不一样，我们这是带汤带卤的、 啊、哎呦、 嗯、 也好吃 也好吃，嗯， 这边还有孙东玲，他说了，遇到懂你包容你理解你陪伴你一生的人就是人生的快乐的事儿啊， 哎呀 这个很难， 这简直就是莫大的幸福， 哎是啊，快乐其实确实很简单啊，大家都聊起来了，之前我看输球的不快乐的朋友现在也变得快乐了， 嗯嗯是 啊，六九八他说了，鹿晗据说还代言过曼联，是他是曼联球迷，我印象真有。 不是代言曼联，曼联是哪？曼联哪需要他代言、啊？他好像是发了一个什么和曼联有关的帖子，然后那个帖子就评论还是转发就破、 哎、 破亿了吧？ 啊，就是互相推广，相当于、 啊、 就曼联俱乐部在国内的这个推广，肯定也知道了，哎，愿意找一些这个。形象什么比较好的这个文体明星啊、代言代言啊，这俱乐部活动出席出席，就大概是这个意思，我理解。 是，巧给我们普及了，王一博帅哥啊，这个影视界的玩赛车， 啊赛车是吧？ 啊、对，摩托车。 啊，还有一谁？我看打篮球打得也特别好，前两天我看的那个，这论坛当中就说了，哎，说这个是以往印象当中所谓流量明星，没想到打球打得还挺好的。 啊、李易峰吧，之前不是参加过这个 综艺 节目的嘛，灌篮那个节目的。 郭艾伦、林书豪那个是吧、 啊？对对对， 啊是，好像都有点这种爱好。 哎，不是周杰伦，还有周杰伦。 哎，周杰伦打球打得也好。 是的，是的。 周杰伦有一首歌叫《斗牛》， 对， 说的就是打篮球的事儿。 噔噔噔噔噔噔。 是，大家没事都聊的各种各样的让你快乐的事儿啊！我突然想起来了。 嗯， 有一首歌曲就给我们带来一种快乐的感觉， 节奏特别快， 哎 哎， 不止快乐，而且有超快感。 是的，让你听完之后就想动次打次，动次打次 啊，就想舞动起来呀、啊。幸福作对，没有时间浪费， 做好全部心理准备， 心跳起飞， 不能放弃，随便撤退，每次爱的机会， 心在飞，心在飞，我感觉爱真是超快感，利落干脆， 不会累。 好的，晚高峰的五点到七点，向梦康乐陪着各位，咱们周二的快乐大会，希望各位都能够有简单的快乐，说说各位最近快乐的事儿吧，咱们微博微信听听 FM 当中欢迎您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这时段的点赞助力榜，第一名还是1908，第二永远的儿媳妇，第三1717，第四9489，第五我在朝阳，第六一抹绿色，第七语文数学，第八4178PP，第九杨阳洋，第十阿昭，第十一孙东玲，第十二西门小白。感谢各位这时段的大力点赞支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再给您聊回来呀。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那轮唐朝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3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大家晚上好，我是夏萌。今天我们聊快乐，星期二聊快乐。快乐很简单，就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小事儿就能够让我们快乐。那今天就来一块来分享一下您觉得快乐的事儿吧。 8398MI 他说了，新年一顿美餐大餐，品尝美食就是快乐的事儿啊。哎呦，吃东西只要各位不嫌胖，是获得快乐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了。尤其说什么多备碳水，多备快乐。 嗯，碳水使我们快乐。 哎呀，对呀、啊，就是碳水的一些东西啊， 碳水使我们兴奋， 炒饭就这一类的。 炒饼 啊，是啊，各种啊，各种酱汁儿。 哎 呦，太快乐了， 怎么一折罗，哎呀美。 是啊，来一个、啊、拿酱给弄一块儿是吧？ 你说的我现在，哎， 你看， 我已经无心上节目了。 哎呦，是， 不行不行 啊！这也是一种快乐的事儿，就是去畅想一些美好的食物。哎呦，我发现我最近晚上啊，为了控制一些游泳圈， 嗯， 哎，晚上下完节目正式吃完饭，我到家里边啊，我就愿意看一些美食节目 啊。 我看完之后我就畅想美食 啊，想象一下自己在正在享受美味、 哎、我看人家在吃那个什么美味的麻辣烫啊什么的啊，我这一边看一边啪的嘴儿， 假装自己也吃到了 啊，啪叽啪叽脑补一下我吃到了，就感觉挺快乐的事儿了。 康乐乐你也不容易哈。 哎，是大家 的为了减肥你也是豁出去了。 哎呦，反正关键我这减肥最近效果比较一般呢。 嗯 啊，当然我也不是特别肥啊， 对，下猛药还得。 哎呦，这反正在兼顾胃口 和健康 和健康还有减肥效果三方面一个综合考量，就是我不太建议说啊，有的人就节食减肥，那你对胃太不好了， 而且效果也很差， 可不是吗？啊，这边还有朋友提到吃的东西，吃甜食，谁说的？4856说的呀。 哎呀，太快乐了， 甜食最容易快乐。 嗯嗯， 冰淇淋。 蛋糕、 巧克力， 哎呀，是炸糕， 哎，或者说各种 都是我的爱。 徐福记那糖挺好吃， 哎、 酥糖、 酥糖、花生酥 啊，对啊， 杏仁酥什么的，哎，就是每次吃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啊？ 可不是吗？ 不是吗？ 啊，不吃饱的话，胃那能不罢工吗？ 啊 胃一罢工了，其他的是吧？减再好看外表，结果把这胃给这弄得伤心了，那不行啊。 是的，大脚青叔叔说了，晚上看美食节目也可以磨练意志 啊。这边，这确实是看美食节目啊。我看一般那个看美食节目那个都有弹幕啊，各位、 嗯、 啊，弹幕都说了啊，什么 UP 主你又犯罪了，是吧？12点才发这个美食、 嗯、 啊，大家说就是赶紧把自己的小零食啊、方便面都拿出来吧，准备。 嗯 啊，准备准备。 闲人北三说，我下午买了一包薏米爆的米花儿，这么着薏仁米有这个就是祛湿的功效吧？ 是， 也说据说是减肥圣品。 哎， 薏仁米爆的米花我还真没吃过，下次可以去尝试尝试。 哎，有一个这《甄嬛传》里边的糙米薏仁粥， 对，喝完了可以安神的。 哎，说， 嗯、 这个《甄嬛传》里边大家看了说那祺贵人总。特别闹腾啊，总愿意争宠，咋办啊？这是主角，甄嬛 撅一小嘴生气了 啊！是啊，甄嬛就给弄了两个大海碗，说啊、哎， 糙米薏仁粥， 哎，其实挺好喝的，我还真吃过 啊，是确实 减肥圣品嘛， 安神是吧？ 啊，对，安不安神的我倒没觉得，但是它因为它饱腹感极强， 哎， 啊，又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油脂啊， 是 减肥可以考虑考虑这个 啊，说的真好。 嗯， 生在静默，你说了每次回老家下高速第一件事就是吃他们老家的烧饼， 嗯。 的肉是夹肉啊还是什么烧饼做肉 啊， 越吃越香，老家驴肉火烧是特色， 那离我们不远啊， 是河北这个附近的应该 是 他媳妇儿说了怎么就吃不够呢啊， 哎呀这别说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个从小的口味啊真的是长大了也丢不掉的， 哎是啊，那您跟赶紧跟媳妇儿说一回吧，说咱俩要不然都一样的，就统一口径吧， 嗯， 啊，统一口味吧， 统一口味，烧饼加肉啊， 哎，是，这您跟您媳妇儿说，以后也吃着这驴肉火烧吧， 哎，也可以 啊， 烙饼卷肘子也很香啊， 大补啊， 是的，甜食确实可以让我们快乐。当然了，你看喜欢的比赛，看到喜爱的球员，这也是一种快乐。 你看 啊， 小爱他说了，据说光看吃播也会长肉，为啥呀？ 啊， 我刚吧唧嘴儿，我咋就长肉了呢？难道看吃播以后我这细胞就是被激发了吗， 哎， 吸收的更多了吗？ 你别说有一阵子吧，我还挺想去尝试吃播的 啊 啊 啊！你想是什么那个口味的， 就是因为我饭量挺大的， 哎， 加上呢这吃东西也特别香， 你看 就很多人都说跟我一起吃饭就觉得能多吃一碗饭， 哎呦， 嗯， 就是带着大家一块来吃， 对对对， 多快乐的事儿啊！ 哎呀，后来想想看，还是算了吧。 哎呦，反正我看过网上还真有一些女生的吃播， 嗯嗯嗯， 颜值巨高， 是的， 身条巨苗条。 对，我也很纳闷，他们怎么不长肉呢？ 哎，他们而且是真吃，而且不浪费粮食。 对对对， 总结出来，要不然代谢巨好，要不然就是人家私底下吃完那一顿，天天得运动两三个小时的健身房， 哎，可能这都不止运动两三个小时，泡在健身房里边了啊，把这吃点吃的这点东西全都给代谢掉，消耗掉了。 哎，是，所以大家就是看到了一些让您快乐的事儿啊，就是给您带来快乐这些人啊，人家背后可能有很多的努力。 哎，别光看人就是吃美食了啊，人背后这个运动健身付出的代价也不少呢。 哎，是所谓的别光看贼吃肉，没看着贼挨打呀。 人吃播都是小美女，怎么就是贼 啊？这是嗨，偷心的贼呀！ 哎呀哎呀，偷了你的胃。 是啊，是这是哎，说这个好啊。哎，你说这个吃播他要自己会做饭，那太厉害了。 嗯 啊， 可能也会做吧。 有的是我看有的是点外卖的吃播， 啊， 我认为那个就稍微水平差一点点儿， 对，有点不太入流了， 自己做的， 啊， 就自己做的还能特别好吃， 是的， 吃播还能吃得漂漂亮亮，那个是最厉害的。 我之前看就是两口子，就是媳妇儿给做宵夜 啊， 然后一到晚上，这个他先生就说你我想吃个什么什么，你给我弄一个呗， 哎呦， 然后他媳妇儿就给他做，这也是吃播 啊，真好， 但同时也教你这好吃的该怎么做了。 是托尼伟他说有些吃播是不健康啊，就那种胡吃海塞的肯定 不健 康， 哎，那 不健 康。 我们讲的就是科学饮食，比如说人家本身胃口挺大的，平时还注意锻炼， 嗯， 那个也能吃出健康来。 是的，所以还是提倡大家呢，这个大家说的都对哈，吃播绝大多数都不健康，还有一些包括吃完催吐的哈， 哎， 也提示大家呢，这些都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健康饮食的方法。 没错，而且一定不要浪费粮食才行啊。 对对对， 是 我们正确看待这个事儿吧。 哎，对，这边还有朋友啊，灰太牛郎说了，这聊天室里边大家都有各自喜欢的球队，不同的观点很正常，相互之间，我看您的意思说控制好语言，文明互动，相互尊重，相互尊重是一个最快乐的事儿。而且我觉得在一个聊天室里啊，就是如果都是一样的，比如都支持或者都一个角度来说某一件事儿的话， 嗯， 好像没啥意思。 是的，就是几百家之言，天南海北，大家一块聊嘛。 哎，是啊，大家都是我看都明白这意思了， 嗯， 挺好。孙东玲说今天晚上连线谁呀，啊？咱们今天晚上，哎呦，还有一个连线呢，得是连连足球的部分了。 哎， 今天咱不连孙宝生老师了，孙东玲。是赵宇，咱们马上连线一下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说一说今天的国安的这场球1-0战胜了深圳队， 嗯， 让他对本赛季的国安的表现做一番盘点啊。 是的，哎，包括这个保级这边的金门虎、大连人啊，这两支球队也让他说一说， 哎， 也让他预测一下这个浙江 FC 是不是有可能能够冲超成功呢？ 是啊，大脚人叔叔他说了，据说古天乐一天就吃一餐。过午就不食了， 哦，难怪他平平无奇。 哎呦，是，那我这向古天乐学习吗？ 嗯， 好，咱们这边都有各自的观点，挺好玩的。马上咱们来连线一下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啊，赵宇你好。 康总你好。 哎呀，赵宇这边大家都想让你给我们点评点评国安队这个收官啊，今天这场1-0战胜了深圳啊，国安队这个排名应该是排在了第5位啊，这个排名，赵宇能不能盘点盘点这个赛季对于国安的一种感觉啊？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排名跟球队的这个人员状况也基本上差不多啊，因为现在今天这个阵容我赛前看了一眼，如果放到去年，那可能说是不可以想象的，基本上是一个完全的替补阵容。但即便如此呢，我们在面对这个人员齐整的深圳队也是踢得非常不错。除了这个过去的这像池忠国啊，像朴成都表现不错之外，像一些年轻人，谢龙飞，阮奇龙，包括曹永静，其实曹永静也不能算年轻人了，都是踢得非常好。我觉得曹永静打进这个进球，对于他未来的这个自信心，包括出场时间，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其实曹永静这名球员一直是实力都不错，只是因为他来到国安队之后，可能因为中场人太多了，获得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我觉得他未来应该会多获得一些比赛的机会吧，对于他的成长来说也是很关键的。过去这一年，我觉得整个中国足球它的环境都不是很好，包括国安俱乐部面对的问题跟其他俱乐部也是一样的。在这种经济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在每支球队都存在不同程度欠薪的情况下，能够踢成这样呢，不能说有多好，也不能说有多差，只能说是一个在特殊情况下，然后特殊的一种呈现方式吧。我真的很遗憾，像这个金敏哉啊、奥古斯托啊、比埃拉、巴坎布这些人都陆陆续续离开球队了，那么球队其实实力也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结束了。那么在这个一个时代结束的情况下，怎么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是国安队接下来需要面对的问题吧。我觉得明年可能面对的困难还是很多，这就需要俱乐部也好，球队也好，有一个精打细算，不能像过去那样，哎，我们有超级外援，我们怎么踢都可以。现在就是真的要精打细算过日子，怎么用好现在的这些人。说实话，你在这种经济的环境之下，在这种生存压力之下，你也很难去买什么大牌的那外援，转会市场也没有，只能是依靠自身去挖掘。那么挖掘出这些年轻球员，这些可以使用的年轻人，他们怎么融入到国安的风格，或者说我们未来究竟朝着什么样一个风格去发展，这个都需要在这个冬天去好好思考一下。如果说这些问题想不清楚的话，那我觉得明年可能面对的困难会比今年更多一些。谁都不希望国安队掉队，我也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俱乐部能够考虑清楚吧。 哎，另外这个保级组这边有朋友想让赵宇给我们盘点盘点啊，金门虎今年又成功保级了，的确是中超的保级专业户啊。 对，其实金门虎这支球队我对他了解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看到这支球队其实是一种涣散的状态，俱乐部包括这种球衣都没有准备齐整，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大家的这种努力确实一直很努力。我跟这个天津队主教练于根伟也交流过，我说现在最开始的时候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他说第一就是人员不整，我们没有特别好的外援，我们没有好的内援，然后我们甚至说体能都来不及储备，在这样的情况下勉勉强强踢完第一阶段比赛，到了第二阶段有了这个间歇期之后，球队一点点变好。我觉得其实这支球队如果说能够在人员上更齐整，还是可以有更大的作为。当然最后保级成功也是全队共同的努力。我不觉得其实天津金门虎就一定是那个降级的队。越是这种你不看好他，他越努力的情况下，可能到了最后就会有奇迹。这也证明有的时候实力是球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的这种努力，你把所有球员这个能量都激发出来，这个对于一个教练来说真的是非常关键。我觉得要感谢于根伟吧。另外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巴顿在天津队获得了很多的机会，然后表现得非常好，成为球队攻击线上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个其实就证明这名球员是有实力的，只是过去在北京国安没有给他激发出来，到了天津队之后很好的激发出来，然后他起到了很关键，对于球队的保级起到了很关键的这种作用吧。 好，我们这时段为您邀请到的是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评论员赵宇，咱们下回再聊。赵宇 好，再见。 再见。好，这边大家都聊今天话题啊， 最近快乐的事儿，今天周二的快乐大会，夏萌康乐陪各位两个小时。西边老好他说了，首钢男篮和国安男足双双获胜是他最近最快乐的事儿啊。 嗯，时光雕刻说，元旦期间我吃了聚宝园铜锅涮肉，我很快乐。 哎呦， 这排队可难排了 啊。是啊，而且铜锅涮的肉啊跟普通锅是不一样的口感的。 嗯，说的我也想吃了。 哎呦真的，哎呀，尤其是炭锅的那个感觉是最好的。 嗯嗯，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没错哈。你喜欢的球队，这个可以表达出喜爱之意，但是、 哎、 咱们也不要去说别的球队不好，别的球员不好， 没错， 这样的话啊。 哎，是我非常同意这种观点啊。 嗯、 我这1908说的对。 对， 比如说某些球迷，你不喜欢谁谁谁的，不一定非得表达出来。 嗯， 讨厌谁啊？这。咱别在聊天时说讨厌别人的话， 嗯， 您可以说你支持球队，支持队员，你给加油多好啊，别给别人捡油、 就是、 别跟别人喝倒彩 别让别人漏油了啊。 哎，是啊，比如您可以说喜欢，我就喜欢曼联啊，那可能利物浦球迷听我有点不顺耳了，但没有办法，这个就是我，但我只要不说利物浦的不好，那这相互之间就吵不起来。 是的、 哎、 是的， 各说各的好，给自己喜欢球队加油，这是最快乐的一件事啊。 我们聊天是奔着高兴去的哈、 哎、 别聊着聊着大家都不高兴 啊。没错， 就违背我们的初衷了哈。 啊，是啊，快乐大会嘛，今天咱们快乐挺简单的，别跟自己较劲、 嗯、哎，孙东林就说，国安小将这发现表现的都不错啊，可以说是咱国安以后发展的未来的希望。 哎，是、 嗯、 晨晨说了，希望国安来年别折腾，越来越好才行啊。 别折腾，这事儿说的很在理，别折腾。 哎，是、 嗯、 啥事都别折腾。 嗯嗯嗯。啊、还有特梅普说，我给大家贡献一个我快乐的源泉哈，藜麦、黑米、糯米、荞麦、小米、大米、燕麦掺着一块吃 啊 啊，就是五谷杂粮。 哎呦，这真好看啊， 放一起了， 有点紫米那感觉。 是的， 哎，特别香，肯定是、 嗯、 而且维生素 A B C D E 营养均衡、 啊、都有了啊。特梅普现在肯定特瘦吧。 哎，特梅普现在特有谱了现在是吧。 是， 哎，我看这边还有朋友说最快乐的事儿，乐一九说了，听我们节目最快乐，最近、 嗯、 啊，看一本好书《窦娥冤》。哎呦，您看这名著啊、哎、是吧， 这看了快乐啊。 啊，这那意思说能为他伸冤也是一个是吧，最后正义得到伸张了，他那意思啊是挺快乐的事儿啊、 嗯、哎，我来给大家说个快乐的事儿吧。 哎 哎，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 好， 俗话说得好，叫人如其名。 你看， 初为人父人母的，面对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给我们家孩子取名儿啊。最近呢，经过佛山市公安局正式公布的佛山地区2021年新生儿取名热门男孩2021榜，哎，就有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豪啊什么的。 哎， 大家看一看， 里边有什么乐吗？没有什么乐吧？ 乐，我 乐现在不流行了吗？ 我单了一眼没看见 啊。现在流行豪啊、 哎！是的，哎，大家看看这您家宝宝这名字有没有这些字儿哈？ 哎，这豪林书豪那辈儿就叫豪了， 对对对对对对， 现在怎么豪还流行啊？ 这男孩取名为子豪的最多， 哎呦， 大约有1000个男孩男宝宝有2个取名子豪的。 哎，这有点像这个是琼瑶小说里边的那感觉吧？取什么什么豪是吧？ 对，不光是 尔豪啊， 不光是豪啊，这个子字就是一个木字旁那边一个辛苦的辛。这个子、也是热门榜上的一用字， 没错 啊。另外排在第2到第10的男孩的名字呢，分别是你看子轩、子睿、宇轩、子航、俊宇、浩然、 逸 林、子轩，不是那个子，第一个子轩是这 木字加个辛苦的辛， 对，这个子轩就是那个 儿子 的 子， 还有子谦。 哎呦，我觉得这放一块儿有点 雷同哈， 还有点绕口啊。 是 吧， 这女孩呢去年起叫芷晴的最多 啊。芷晴，那芷是周芷若的芷 啊，草字头下面一个芷，停止的芷、 啊、我还以为叫尔晴呢。尔晴是 有点招人恨， 尔晴是延禧攻略里边第一大反派啊。 对对对，您说我就知道了啊、 哎、 大约有1000个女孩里边有4个人就会起名叫芷晴。 你看 啊、击败了曾经连霸5年的子晴。 哎呦， 对， 是是是， 子字儿啊。 哎，还叫什么杰的也多是吧？ 对，你看是子晴、雨桐、千羽、心言、芷瑶、雨桐、可晴、乐瑶。 哎呦呦呦呦！ 哎，这都挺多的。 我咋感觉这不有点混淆的感觉、啊？ 我也不知道，这都叫谁是谁了啊？ 哎，我突然脑补一下，比如我是这个小学班里的班主任，这突然 新生拿一堆这名 啊，全班40个小朋友有10个都叫子豪 啊，都这豪那杰的是吧？武林豪杰是吧？ 是有一点难以辨别啊、 哎。 无论如何，这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样的哈？您身边很有可能就有一位叫俊杰的朋友。 是啊，哎，这个好像是在2021年佛山户籍人口当中调查的、 哎、对对对，这不是北京的啊，是那边的啊。 哎呦，俊杰是最多的， 对，陈俊杰。 哎，另外还有一些名，其实有一些还挺复古的， 嗯。 志强， 志强， 丽、 嗯、 华， 嗯， 哎呦这， 嘉欣， 快餐吗？嘉欣，李嘉欣一样的名， 是的， 哎呦， 丽娟， 哎呦， 这听着像我妈的名字似的， 是啊， 还有敏仪 啊，还有什么敏 啊，敏，伟强，丽珍， 哎呦， 小童， 哎呦，这小童还多呀，是吧？ 哎、关晓彤嘛， 啊， 咱们这儿也有小童。 是 2022年呢，这个小童就进入了前十榜， 你看， 丽芳。被挤出了前十， 哎呦， 丽芳得罪了谁 啊？这1908说、 哎、 这绕口令吗？ 哎， 是证明 是， 反正现在家长啊都是真的是每一辈都有自己喜欢的名字。 对，就给大家轻松一下啊，看看这个2021年、 哎、 佛山那边的小朋友、小宝宝们都爱起什么样的名儿？ 哎，是一二线说了、嗯、有没有尔康啊？ 啊， 没有尔康。康乐在这儿呢， 康尔豪， 哎，就尔什么特别多， 尔康的弟弟叫啥来着， 叫尔 航，尔豪，尔 尔禅。这边唯有战斗他说了，像是这个一些四个字的这个名字好像容易记是吧，比如易烊千玺弟弟， 嗯， 他多容易记得住啊， 对对对， 那是，哎，还真有起四个字的， 古迪丽热巴、古力娜扎、 这那的、 嗯、 啊，我记得首钢女篮的这个翻译就四个字的、 嗯、叫什么、 叫啥我就不透露了吧，人家女生的闺名、 嗯、 还四个字的、 啊、 当然我还以为这哎，这个名起的挺好的 啊，还有叫桑塔纳的、啊、 保证不带重名的。哎，是， 嗯， 哎，大家这起名都挺有意思的。 是的，这起名也大有学问哈，都、 哎、 是寄托了家长对于孩子美好的愿景。 是， 嗯， 起着一个好的名，未来这快乐生活就跑不了了呀。 是的， 对 对，哎，你别说这个，刚刚说完宝宝起名哈，这个00后马上也要进入社会了。这千禧后，为什么易烊千玺叫易烊千玺呢？因为00年生人嘛。 哎、是啊。 00后现在也成长起来了，马上也要成为国家的顶梁柱了、 哎、 啊！开00后已经进入社会，开始工作了。 是，哎呀，我没有微信。说了，尔豪弟弟叫尔杰啊，对， 真的吗？ 好像是叫尔杰， 不是、 啊，哎，反正就是那几个名来回换来换去的，对吧？是吧？深秋说叫什么轩的也特别多， 哎，是的， 啊、是什么？ 每个年代这起名都会有一些时代的背景， 哎， 叫国庆的、建国的啊， 啊，对呀、啊，这都有， 一听就是那个年代的人 啊，没错，还有叫什么小雨的 啊， 都有、各种各样的，是吧？哎，我看大家聊的都非常嗨。总之啊，我觉得这取名啊，只要家长觉得很快乐。哎，叫啥我很快乐就行了， 对 吧？ 也可以叫，可能很多朋友就叫快乐。 哎，这对呀、啊。 什么什么，高兴的也有。 哎，有、 嗯， 对对，什么，发财啊等等，这些都有。 嗯、 富贵儿，哎呦。 小名儿。 啊，是啊、 嗯。 哎，这些名好像是给狗起名，好像是。哎，总之起名这件事儿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儿、啊。当然，还有朋友说了，这聊到快乐，啊，咱们在感情方面，比如说您。最近有没有一些进展啊？ 嗯， 加速度一下吧。 是的，得把就是感情驶入快车道、啊。 哎， 是说你呢？ 啊，该买钻戒的赶紧的买，先买1克拉的钻戒也行、啊 嗯。 哎，抓紧。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能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出口在天亮以前，我就要穿过那条街。 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 奔跑在视线里的路， 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 奔向最远处。 好的，今天晚高峰2个小时，夏萌康乐陪着各位，周二的快乐大会，快乐挺简单，说说您最近快乐的事儿吧。 哎呀，乐康也来了，乐康，乐康，康乐，康乐，乐康，你是康乐的弟弟吗？ 你是我的对称。 哎，小哥好、 世界对称日， 哎，你多来和我们一块聊聊吧。 没错，好多朋友也说了，今天这一聊就算输球了也变得快快乐乐的。 哎呦，那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可不是吗？咱们节目就是这么的